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夜晚，我喜欢这样的夜晚，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听，让一个陌生的故事把我带到另一个时空。时空子夜柔情， 子夜柔情， 阳光照耀生活，恋爱是我的娱乐。 孔雀女和优质男，简单方便女和经济适用男，凤凰女和钻石 A 货男，作家王海林，季牵手，中国式离婚，新结婚时代后首次聚焦八零后的奋斗与爱情。欢迎收听子夜柔情，请听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，作者王海林，演播阿达，王林君。 我们点亮忽然间飞了。 邓文轩的外甥女儿魏珊珊研究生毕业，实验小学老师，就因为参加了那个著名的相亲节目，于是便有了一段过程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。 还有一次是有一天下班，刘旭刚在校门口等着魏珊珊，说要带她去一个地方，去哪里他没有说，他不说魏珊珊就不问，上了车就跟他走。旭刚不说是喜欢看珊珊的惊喜，珊珊不问是喜欢让他喜欢这份惊喜。一路上他在心里做了无数的猜测，他想带他去哪儿，给他什么样的惊喜呢？本以为有了惊喜的准备就不会再惊喜了，殊不知当他把他带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珊珊不仅惊喜又异常的感动。原来刘旭刚为珊珊选了一处新的住房，价格合适，环境安全，离学校还很近，交通方便。天知道他是看了多少房子之后才选定了这里啊。作为租过房的人，珊珊深深的知道想租到合适的房子那得有多难啊。他租的半地下室不宜再住了，随着夏季的到来雨水还要多，一直就想抽空换间房，可是没想到刘旭刚一声不响的替他做好了。搬家之前，刘旭刚先帮他把房子刷了一遍，搬家的时候他还叫了两个手下来帮忙，一切规制好了之后又拿来了一盆花摆在了小屋的窗台上。一盆绿植如同画龙点睛的那个睛，使小屋充满了生气。 那天旭刚走时，珊珊依依不舍，但是却找不到再留着他的理由，只得送他下楼，一路不住嘴地跟他说话。出楼门了，到了旭刚车跟前，旭刚打开车门，而珊珊仍然在说，搜肠刮肚地说，说了些什么自己都不知道，仍然坚持说，只为了能够跟旭刚多待一会儿。旭刚站车门前听他说，凝视他，静静的，温和的，若有所思的。突然珊珊脸红了，闭了嘴，把脸扭向一边。这时他听到旭刚对他说珊珊，而之前他一直称自己为魏老师。 珊珊，我带你去我家吧，认识一下我爸妈呗。 旭刚的父母是园林厂的退休职工，朴实本分，当看到儿子带回家的女孩是一号女嘉宾魏珊珊时情不自禁。旭刚妈妈也是那档相亲节目的忠实观众，七七不落。 周末的时候旭刚回家陪她一块看，一家人对一号女嘉宾魏珊珊印象一致不错，觉得这个女孩穿着得体，说话到位，模样清秀，不过也就是仅此而已。即便是有一天旭刚回家说他见到了魏珊珊本人，并且跟他说了话，二位老人包括旭刚自己 对魏珊珊依然没有丝毫的想法，毕竟女的是研究生，男的才是高中生，人家魏珊珊是教师，你刘旭刚只是个工人，这就天生注定了他俩谁也不是谁的菜。旭刚第一次见到珊珊时的搭讪，其实动机非常的单纯，只是单纯的表达了一般人看到电视中人的那种惊奇和开心。 而一切源于珊珊为了表示感谢请旭刚吃饭，首先让旭刚觉得，哎，这女老师人不错，懂事儿，没架子。吃饭时聊，又发现他们两个人有不少相通之处。但那时旭刚仍然清醒，他深深地知道男女的恋爱结婚仅仅是人好和相通还远远不够。 随着进一步的接触，旭刚爱上了魏珊珊，不过他死扛着不说。按说这种事儿应该是男的主动，男的先说的，但是具体到他们俩却不成啊。在不确定珊珊也爱着自己时，刘旭刚宁肯让自己的爱情受伤致死，只是他却架不住想帮助这个女孩的冲动。那天的雨夜，当他来到那个满屋是水的半地下室，看到那个孤零零地站在水中的女孩的时候，刘旭刚除了震惊更是心疼不已。他知道外地人在北京艰难，没想到竟是这么的难，尤其是对方还是这样一个年轻而单薄的姑娘。当时刘旭刚就考虑，魏珊珊不能再在这个地下室里住下去了，马上要到雨季了，他要为她找一套合适的房子。当他看到魏珊珊对自己选的房子很满意，他的心里比珊珊还高兴，他一心一意要把这件事做到底做圆满，他刷房搬家送花尽自己所能，就是要让这个远离父母只身在京的女孩生活的好一点呢。 把鸟巢蕨放上窗台，旭刚给珊珊交代了养这花的注意事项，他看看再没什么事了，也没有理由再待下去，提出要走，却被珊珊用话题岔了开来。接下来旭刚几次提出要走，几次都被珊珊找话题岔开，后来可能实在找不到新的话题，珊珊这才同意让旭刚走，却提出要送。走的路上有了话题，又开始说什么哪个孩子写作业把加法算成了乘法呀，还有教委领导明天要来他学校检查呢，学校的体育老师说，哎，珊珊的篮球打得不错呀，绵绵不断，密得针插不进。 他们来到车的跟前，刘旭刚拉开车门要上车了，魏珊珊还站在那里，说话的速度更快了，话更稠了，表面上他是静静的专心的听着魏珊珊在说话，可事实上此时的刘旭刚已经听不到他说的是什么了，他心砰砰跳，耳朵嗡嗡响，全部思想凝聚到了一个点上，那就是要不要跟这个女孩说明白。忽然之间这个女孩住了嘴，并且脸红了，还把脸扭到了一边，于是刘旭刚不加思索地叫了她珊珊，并且不加思索地约珊珊去自己的家里见他的爸妈。魏珊珊一声不响点了点头，一声不响坐上了车， 一切是那样的自然默契，亲切温润，全没有想象中的电闪雷鸣惊心动魄，仿佛两个人是前世相知的老友。见过旭刚父母，旭刚送珊珊回去的路上，珊珊说回去就给他自己的父母打电话，然而这话说过一周了没有下文，珊珊不说，旭刚不问，两个人该联系联系，能见面见面，但是话越来越少，越来越没味道。为了避免这磨人的尴尬局面，二人不约而同开始减少联系和见面的次数，与这次数成反比的是双方对对方的火气越来越大。 珊珊兑现了承诺，见过旭刚父母的当晚他就给爸妈打电话把这事说了，爸爸妈妈都不同意。在这之后的日子，母女二人为这个事儿天天打电话，或者珊珊打过去，或者珊珊妈打来。珊珊的妈对她说， 光有爱情能过日子吗？别的不说，结了婚你们住哪儿？ 刘旭刚的父母只有一套一居室，一居室老两口住着都挤，哪里还容得下小两口啊，更不要说将来要是有了孩子。刘旭刚现在住的是小一居，还是他爸爸单位的承租房，没有产权。当今的社会，你可以没学历没钱没地位，但不能什么都没有，有套房子那是最起码的。当然了，父母的房子那也等于是他的，但是刘旭刚的父母才五十多岁，身体健康，继承房产完全是画饼充饥，望梅止渴。 我们租房，经济学家都说年轻人就不应该买房，年轻人买房都得靠爹妈，靠爹妈就是啃老，啃老就不对呀。珊珊妈在电话中毫不客气，甭跟我唱高调，啃老不对，也得有老让你啃，知道这叫什么吗？吃不着葡萄说不想吃。我现在就租房住，就住得很好啊。那有了孩子怎么办？别说你们要丁克呀，有了孩子也可以租房，而且妈，我们学校职工的孩子可以入本校，不用择校费，不用赞助费，等于只交个书本费。珊珊妈恨铁不成钢地说，你孩子只上小学吗？上了好小学就能上好中学，这上了好中学就能上好大学，当然我们收入不高，可花销也不大呀。你瞧，我对衣服啊化妆品没啥兴趣，旭刚不抽烟不喝酒，将来我争取出去讲讲课，他呢多揽点业务，这样我们还能攒下钱，可以去旅行，国内云南西藏敦煌，国外古巴南非埃及，背着相机走哪儿拍哪儿。珊珊妈听他这么一说，语重心长地说，珊珊，听妈一句话，你说的那些事儿都好，但都是谈恋爱时候做的事儿。你真要结婚，决定在一起过一辈子，你跟他轻率了。珊珊是油盐不进，就是轻率又怎么样？年轻时不轻率，什么时候轻率？我可不想才二十多岁，就像个四五十岁的人那样活着，一分一厘地计较着，盘算着，吃喝拉撒，柴米油盐，哪样想不到都不行。为了利益放弃感情，为了还不知道什么样的将来放弃现在。妈，现在我爱他，想跟他在一起，至于将来怎么样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我现在感觉很好，我生命中拥有过这样一段美好，值了。珊珊妈使出父母的杀手锏，不管怎么说我们不同意你和他。珊珊也使出了女儿的杀手锏，可以不和他，但是妈，这辈子我单身。 一周多了，上述对话在母女间车轱辘般滚来滚去，没有任何的进展，更不要说结果了。这个时候需要强有力的第三方出面，珊珊的妈给她的弟弟邓文轩打了个电话。邓文轩虽说是姐弟四个里的老小，却是全家人的骄傲和权威，大事儿、关键事儿，三个姐姐会不约而同地征求她这个弟弟的意见，必要的时候还要求得她的帮助。邓文轩让珊珊周末来家里一趟，他想听听珊珊到底是怎么想的。周末的下午，珊珊如约而至，邓文轩、慧娟、沈化、小可都在。当着全家人的面，珊珊介绍了刘旭刚，声情并茂，说到激动的地方甚至是泪水连连。魏珊珊甚至还带了一个 U 盘，插进电脑放刘旭刚的照片和视频，就差没做一个 PPT 了。就在观看照片和视频阶段，医院来了一个电话，邓文轩接了电话匆匆地走了，没有来得及发表意见。慧娟发表了意见， 如果你征求我意见，我不看好。 珊珊毫不意外，因此也不沮丧，到了舅妈这个年纪的女人难免都有一点势力嘛。在潜意识里她是不太在乎舅妈的，她只是在乎舅舅，但是作为晚辈大体上还要表现出该有的尊重。她认真地回答， 舅妈，我知道看表面条件我们俩是有点差距，可是……慧娟摆摆手替她说，可是你爱她，小伙子看着是不错，阳光啊，帅气，他这么一帅你那么一爱，好不好？ 好，现在很好，将来呢？ 魏珊珊觉得舅妈的这番话跟自己妈妈的话如出一辙，甚至还不如自己的妈妈，因为妈妈至少还能把她的话听完。珊珊决定沉默了。不过她没有想到，舅妈慧娟的热情和欲望已经被激发出来了。做年轻人的人生导师，几乎是所有过来人的共同的欲望。慧娟的这个欲望更加强烈，她有着太多的人生经验，要跟眼前的这所有女孩子们分享了。 慧娟招呼关电脑取 U 盘的珊珊， 坐下珊珊。 说完自己往沙发后背上一靠，踏踏实实地坐好，从头细问， 珊珊，刘旭刚收入多少？ 珊珊敷衍地说，舅妈还没细问呢。慧娟不容敷衍， 不用问， 园林公司工人，算他工作时间长，是个小头目，能拿个四五千 啊，就算五千。 你呢？三千，这加起来八千，一月八千，一年不到十万。房子怎么办？结了婚住哪？ 嘿，就算你们可以先住着那个什么承租房，那有了孩子呢？ 现如今一个孩子就是一个无底洞， 有多少钱都能给你吞进去。 这就滔滔不绝地说了开去，有养孩子的难拐到了慧娟当初怎么带小可上，一个人要上班，要带孩子，要照顾小可他爸，这种话说话风格珊珊是熟悉至极，跟他妈是一模一样。而不一样的是，跟自己妈妈可以顶撞，但是跟舅妈就是不能。她没时间，她还要备课，还有作业要批，更重要的，珊珊没这心情。她跟旭刚关系已经崩到了极限，再找不出解决办法，非崩断不可。如果搁在平时，珊珊可以耐住性子，听舅妈的倾诉宣泄，而此刻她做不到。她决定采取缓兵之计。这会儿慧娟正讲到她生小可的时候，丈夫在另一个手术室给别人手术，而她自己呢在妇科手术室做剖腹手术。之前她一直想自己生，自己生对孩子好，从夜里两点肚子疼一直到下午两点生不出来，只得剖腹，等于两道罪都受了。珊珊赶紧打住说， 舅妈，我和旭刚还没最后定，只是想先接触一下看。 慧娟被硬生生地打断，愣在那儿。几秒钟后，她才想起来刘旭刚是谁，是怎么回事，斩钉截铁地说道， 明知不行就不要接触。我知道你对他已经有感情了，但是说断就断，刚开始是难，坚持住，熬过一段时间就好了。这事儿啊，就跟戒烟戒酒戒毒一个理儿，痛下决心绝不再沾，没个戒不掉的。我相信啊，那孩子像你说的不错，很好，但是你呀，也要听一句我的话，好人和好人不一定能结成夫妻。 珊珊是再也听不下去了，她愣是起身告辞，离开了舅舅家。 这些天珊珊过的是水里火里，七上八下，以至于公开课都出了问题。那一次公开课较为有人来听，对于年轻的教师来说，公开课是对你的信任，也是你的机会。可是事后，珊珊受到了年级组长严厉的批评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旭刚啊。 珊珊知道旭刚在等自己的消息，但是见了自己的面却不问。珊珊预备，只要他问，自己就实话实说，然后两个人共同面对困难，找出克服的办法。旭刚不问，说明旭刚不敢，旭刚不敢是怕受到打击伤害，如果旭刚怕，那自己怎么敢说呢？如此，珊珊一个人得承受来自父母和旭刚的双重压力。旭刚两天都没跟自己联系了，珊珊如果再不联系他，怕就要断了。这天下班前，珊珊给旭刚短信说，今天没事儿，想下班后去旭刚的小花园。旭刚只回了一个字，好。 旭刚在小花园里等他，两个人见面之后不咸不淡地寒暄了几句，就再也找不到话说了。珊珊只好假装赏花，花园里的花依然美丽，可是此刻在珊珊的眼里却美得如此的凄绝，叶子依然很绿， 却绿得黯然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身后的旭刚开口了：“你爸妈不同意是吧？” 珊珊猝不及防，本能地否认：“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” 旭刚淡淡一笑，那一笑里的不信任、不屑，甚至是敌意，都毕露。魏珊珊的心直沉下去，她强打起精神解释道：“ 是这样的，最近学校不是安排我公开课了吗？我一直都在做准备，这是我第一次公开课，有些紧张，一直没腾出空来跟我爸我妈说呢。”“ 再忙，打个电话的时间总有吧。” 珊珊腹背受敌，内外交困，生气加委屈使他口不择言。“我总得想好怎么说，再跟他们说吧。”“ 用得着想吗？照实说呗。” 就在这个时候，珊珊的手机响了，她看了一眼，停了几秒，没精打采地接起来。“妈。”“ 正好，跟你妈说呀。” 珊珊连忙躲开地闪到一边，对电话说：“妈，我这里有点事儿，待会儿给你打过去。”然后就给挂了。 旭刚的脸上依然露出了那种笑，那种不信任、不屑和充满了敌意的笑。“哼，不好说是吧？拿不出手是吗？给你丢脸了是吗？”“ 你这么说话有什么意思吗？”“ 别管有意思没意思，你说对不对吧。” 珊珊转身就走，从小花园下去需要走一个简陋的室外梯，铁质很陡，不能快走，于是珊珊小心地一步一个台阶下走得很慢，有足够的时间让旭刚追，但是刘旭刚并没有追她。自此两个人再无联系。一天，邓文轩让珊珊有空来家说说这件事，珊珊妈又给她打电话了。珊珊说：“ 哦，正想跟您说呢，舅舅，我跟刘旭刚分了。” 听说珊珊和刘旭刚分了，小可惊讶地对沈化道：“ 哎，真让你说着了，你可真行。” 沈化笑着说：“ 这算什么行，这是常识。” 最后看一眼在电视里侃侃而谈的魏珊珊，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她还跟刘旭刚没关系呢，等到播出，两个人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点，这不靠谱的爱情真的是短命啊。想到这儿，沈化一笑，转身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继续为晚上的商务晚宴做精心的准备。 阳光照耀生活，恋爱是我的娱乐。 沈化到北京后一直没能找到工作，这让沈化的爸妈对慧娟非常不满。慧娟有苦说不出，只能把一肚子的怨气、怒气、窝囊气集中爆发在邓文轩的身上。 王海林创作的长篇小说《新恋爱时代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阿达、王明君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贺希平。感谢您的收听。 你就是转啊转，有你最适合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夜晚，我喜欢这样的夜晚，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听，让一个陌生的故事把我带到另一个时空。时空子夜柔情， 子夜柔情， 阳光超越生活，恋爱是我的娱乐。 孔雀女和优质男，简单方便女和经济适用男，凤凰女和钻石 A 货男，作家王海玲，季牵手，中国式离婚，新结婚时代后，首次聚焦八零后的奋斗与爱情。欢迎收听子夜柔情，倾听长篇小说《新恋爱时代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阿达、王明君。 我们点亮忽然天黑了， 连魏珊珊自己都没有想到，当时录制那几期相亲节目的时候，她跟刘旭刚还没关系，而等到节目播出的时候，两个人的关系转一大圈后，竟然又回到了原点。 下班以后，珊珊回到了小屋，从前温馨生动的小屋变得清冷死寂，关好门，抵着门背站着，目光缓缓扫过，珊珊忽然一惊，窗台上的那盆花耷拉了头，她连忙走过去一看，只见盆里的土早就干成了龟背，这些天来完全把这盆花给忘了，一次水也没浇。珊珊试着撅了撅花枝，嘎巴一声断了。 珊珊的眼泪刷一下子出来了，一秒钟都没耽搁，拨了刘旭刚的电话，电话只响了一声，旭刚就接了。珊珊听得出旭刚很意外，珊珊不等他说话上来就问，你在哪里？旭刚说在小花园在浇水，于是珊珊说了一声，我马上过去，就挂了电话，直奔旭刚的小花园。 旭刚收起电话，半天没动，喜悦在心里膨胀，胀到了要炸。他不知道该如何宣泄，原地蹦了个高，如一只气儿打得过满的球。旭刚继续浇花，花园里鲜花绿植蓬蓬勃勃，在夕阳的金辉下七彩流溢。他边浇花边在心里不停地跟珊珊说话，他说的话最多的一句就是对不起。男女间闹了矛盾，按说男孩子就该主动，可是旭刚做不到主动，就如同当初他的告白一样，从今后，从这次之后，这样的错误我绝不再犯，我要相信珊珊，相信自己，相信爱情，相信未来，我要跟珊珊一起恋爱，一起结婚，一起白头到老，一起死。估摸着珊珊差不多该到了，旭刚收起管子，细心抠掉衣服上的泥点，洗了手，在他对着花房的玻璃用手理头发的时候，他在玻璃里看到了珊珊。他回转身看着从梯子口上来的珊珊，满肚子的话不知该怎么说，快步迎了上去，连声地喊着，珊珊，珊珊，珊珊。两个人走近，他伸出手拉着珊珊带她去坐，没想到被珊珊一把打开了。女孩子该生气的时候是有生气的权利的。旭刚满面笑容，低眉顺眼，他今天决定了，骂不还口，打不还手。 我来拿花，珊珊说着连板的铁块一般。 什么花？旭刚做了各种设想，没想到珊珊会这么说，一时不摸情况有点发懵。拿什么花啊？ 鸟巢蕨，我的那盆死了。 旭刚呆了，那盆花本身不值多少钱，却是自己精心考虑之后挑选给他的， 因为那种花耐阴，珊珊的小屋子窗子朝北，因为耐干，她事情多，工作忙，不会经常去教她。当然，你可以不把我放在心上，感情的事情勉强不来吗？但是你不能这样对待一盆花儿，怎么能让它死了呢？多见的花都是命啊。想到这儿，旭刚冷冷地说道，我把花送给你，你就该负责吗？死活是你的事儿，跟我有关吗？ 珊珊愕然，两人冷战。作为男的他不仅一点姿态没有，珊珊巴巴地跑了过来，他居然能为了盆花翻脸。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 我怎么说话？我这么说话是让你逼的。韦珊珊，我告诉你，请以后跟我说话客气点，不要冲着我指手画脚吆三喝四的。我真就不明白了，你这种良好的感觉从哪来的？就因为你比别人多上了两天学吗？ 说这么多废话，总算最后一句说到点子上了，说清楚，说明白了。 你明白什么了？ 我明白了，你为什么发火，不，为什么恼羞成怒？因为你自卑，你瞧不起自己，瞧不起自己的工作，你的潇洒超脱都是装出来的。你对你没上过大学耿耿于怀，所以我来找你要盆花都能被你上纲上线扯到了学历上。还有，因为你瞧不起自己，你必然会以为只要学历比你高的人就瞧不起你，你怕被人瞧不起，事先就摆出了一副进攻姿态，以攻为守。知道这种心态叫什么吗？嫉妒、羡慕、恨。珊珊把这些天的怒气、怨气一并发了出来。 羡慕？你是不是特别希望我羡慕你啊？啊？你自以为尖锐，自以为戳到了别人的痛处，你也太自负了吧，魏老师。我还告诉你，这些话搁在十年前说可能有点道理，搁现在，啊呸，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那是从前。时光不会倒流，乾坤不会倒转，活该你生在了现在。现在我发现我这辈子做的最英明的决定，那就是没考大学，考了职高。怎么了？我人品好，我赶上了，我赶上了这个大学生多如牛毛，找工作都找不到的年代。这年头，职高的学生没毕业就被预定一空了，又有多少大学生毕业了业就是失业啊？ 听刘旭刚这么说，珊珊气得笑了。哈哈，对不起，让你失望了。本老师学历高，专业好，毕了业不仅没有失业，还有着很好的工作，并且工作得很好。 对，你工作得很好，我呢？很糟吗？在你的眼里，我的工作肯定很糟。可惜啊，本工人感觉良好，我天天沐浴着阳光，呼吸着新鲜空气，与大自然打交道，那感觉真是好极了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珊珊的手机响了，她接电话，舅妈，然后看旭刚一眼，转过身去小声道，啊，在家里。 旭刚冷笑不已，果然不出所料，他早就跟他家，跟他舅舅家说过他们的事儿，肯定是他们不同意，不同意他也不在乎，他在乎的是珊珊的态度，他回避。珊珊接完电话，招呼也不打就要走，被旭刚拦住了。旭刚微笑着问道，为什么要撒谎啊？不敢说你在我这儿对吗？ 走开，我有事。 旭刚挡在他的面前，珊珊用手推旭刚，他推不动。挡在他面前的旭刚像一座小山似的，还是一座移动的小山，珊珊走到哪儿，这个小山就挪到哪儿。旭刚不相信珊珊有事，他认为这是女孩子在赌气。 但是旭刚真的不知道珊珊是真的有事。慧娟要让珊珊去喜来登酒店看看沈化，因为她不放心。下午，慧娟看着窗外西移的太阳，看看经过一系列沐浴、更衣、洗头、化妆越发光彩夺目的外甥女，她很担心，曾劝沈化别去了，但是沈化坚持要去，说陪吃陪喝现在很普遍，没什么了不起。慧娟急了，他们是看你漂亮，想利用你。而沈化说，我又能损失什么呢？充其量给人免费当一次花瓶，帮了别人无损自己，很可能会有好处。慧娟拦不住，只能反复地叮嘱，注意安全啊，手机开着呀，还有别喝太多呀。沈化到后发短信说到了，此后几个小时再没音信。 一个年轻女孩子又长得这么眨眼，大晚上的陪酒，万一出点什么事，这怎么跟二姐交代呢？于是慧娟越想越放心不下，打她电话不接，再打还是不接，一直不接。考虑到可能就餐环境嘈杂，电话在包间里听不到等因素，但是慧娟就是放心不下，于是她想让珊珊过去看看。珊珊出租屋距那个喜尔登很近，步行10分钟。珊珊无奈跟旭刚说了慧娟所托之事，旭刚提出开车送她，珊珊没有拒绝。一来旭刚在这里离喜尔登酒店很远，二来更重要的，话说一半，是非还没说清楚就这么走了，心里头堵得慌。上车后珊珊一时不知该怎么接着说，话断了再续上不那么容易。不料珊珊不说话，这旭刚也不说，还这毛病还不自知，还是不像个男人。珊珊生气了，失望了，一路上再也无语。 到达目的地停车下车，珊珊一言不发向酒店走。旭刚迟疑了一下跟着他走，他见珊珊没有反对，悄悄地松了口气。珊珊一边走一边打着沈化的手机，慧娟只是知道在希尔登酒店，却不知道具体的地点。可是电话始终没有人接，珊珊只好挨着包间的找，他走到哪儿旭刚就跟到哪儿，他不理旭刚，旭刚也不在乎。现在只要珊珊允许跟着，旭刚就很满足了。其实旭刚不是珊珊想的那样不自知啊，他非常清楚他们的问题在哪里。珊珊的批评直戳心底，疼痛却痛快。珊珊家不同意他们的事情，那是在旭刚的想象之中的，也是在情理之中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本应该和他站在一起，好好商量一下解决问题的办法。可是他没有。旭刚首先想到的不是珊珊，是他自己，是如何保护自己。珊珊不找他，他也不会去主动的找珊珊。珊珊来找他，他不说就泼下驴，反而借题发挥，只图自己的痛快，全不管一个女孩子能不能承受。作为男人，他自私了，怯懦了，残忍了。一路上他一直期待着珊珊再跟他说一句什么，哪怕骂他一句呢。可是这一路珊珊一言不发，他已经让珊珊失望了。他们来到又一个包间，珊珊推门进去，他在外面等着。这个时间段几乎每个包间都会有个把或者是更多的醉鬼，按说能参加商务晚宴的人都是体面人，但是是有一个前提的，体面那是在喝酒之前。喝了酒，尤其是喝多以后，人和人基本是分不出高低贵贱的。旭刚讨厌包间里的乌烟瘴气，他需要时间一个人待着想想事情。他要在今天跟珊珊把自己的忏悔，自己的决心全部都说出来。忽然包间里传出了一声女孩子的尖叫，旭刚不加思索推门冲了出去。迎面珊珊被一个醉鬼搂在怀里，一手端着酒杯，一手硬往珊珊的嘴里灌，一边灌还一边嘟囔：“嘿嘿嘿，这妞好像李宇春啊，春哥，来来来，陪哥喝一杯啊。”旭刚一个箭步跨了过去，一手拉下搂着珊珊肩膀的那只爪子，一手接过酒杯，啪的一下泼在了醉鬼的脸上：“喝你妹啊！”屋里的酒鬼们见到这个情况突然兴奋起来，一桌十来条汉子对付这一男一女，那将是多么有趣的游戏啊。他们参差的力气，动作快的瞬间已经窜到了旭刚跟前，劈面就是一拳。说是迟那是快，旭刚一手把珊珊揽到身后，另一手一下子抓住了打来的拳头，捏住一甩，来者竟然飞了出去，踉跄着后退，跌倒了身后的另一个人，两个人同时叠起了罗汉。包间里立刻像开锅一般的沸腾了。叫珊珊春哥的那个人抹着脸上的酒水，倒在地上的两位也爬了起来，其他的人不甘落后，一干人团结一心向旭刚逼近。这帮人酒喝的不少，但是心里明白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不是善茬，必须一块儿上。旭刚把珊珊推到墙角，自己像一座山似的挡在珊珊的面前，左右开弓，手脚并用，一下一下扎扎实实的打。 他练了7年的跆拳道总算派上了用场，打到酣处，他没有留意有另外一个家伙拎着一个酒瓶悄悄地从侧面包抄过来，然后举起酒瓶冲着旭刚的脑袋狠狠地砸了下来。珊珊一声尖叫，吓得闭了眼睛，可是睁开的时候，他看到那个偷袭的家伙酒瓶子砸在了自己的头顶，酒瓶开花，那个人也应声倒下了。原来是旭刚握住了那个家伙的小臂，强迫他改变了酒瓶的落点。屋子里一瞬间安静下来，旭刚在寂静中护着珊珊巍然矗立。屋子里所有的人都被他的凶悍杀气镇住了，一分钟之前还喧闹不堪的包间浑如一潭死水一般安静。 110闻讯赶到，在服务员指证下，警察欲把这帮打架斗殴的人带走。珊珊拦在旭刚面前不让他走，反复地向警察说明情况，苦苦哀求。警察表示理解，同时表示要秉公执法，无论为什么他不该拿酒瓶把人家脑袋开了。珊珊又要从头解释过程，警察不耐烦了， 这事儿是你处理还是我处理啊？啊，走吧。 珊珊死死地抱住旭刚的一条胳膊不放。 旭刚低低地说道，珊珊，撒手。 我跟他说， 姑娘，我看你不是像在这闹事儿的啊，我刚才跟你多说几句话也是因为我觉得你还是个正经女人，你要是再不识时务再啰嗦，你就涉嫌妨碍公务，你得跟我一块走。 走就走。 旭刚连忙对警察说，大哥对不起啊，珊珊你听话，你不能走，你走了审话怎么办？听旭刚这么说，珊珊只好撒了手。旭刚对他一笑，没事儿，顶多关2天罚点钱，没事儿。此刻的珊珊早就泪眼模糊了。 旭刚，对不起。 是我对不起你，珊珊，我是个自私的胆小鬼，以后我不会了。旁边的警察又开始催促了。旭刚抓紧时间从裤兜里掏出了钥匙，拎着其中的一把递给了珊珊，这是小花园的钥匙，你去拿花吧啊，爱拿哪盆就拿哪盆，死了再去拿，尽管拿。 珊珊又哭又笑，满脸是泪。珊珊找到沈化时，沈化已经喝得不省人事，歪在包间的沙发里，两个男人夹着他坐，不知忙活些什么。珊珊在服务员帮助下半拖半拽地把沈化弄到出租车上，按慧娟的电话指示直接送到医院。慧娟在医院等他们，沈化的脸手全身红肿，到了医院洗胃输液折腾了小半宿，这过程沈化一直昏睡，回家澡都没洗，上床继续一直睡到第二天的傍晚。其实沈化酒喝的不能算多，一杯白的三杯红的，医生说他属于严重的酒精过敏体质，切不可饮酒。小可送粥进来，小米绿豆粥细火熬的，上面浮一层粥油。沈化赶紧起身接过，舀一勺往嘴里送，刚送到嘴边，胃就猛烈地翻腾着往上顶，只得将勺放回碗里说， 还是有点恶心，本以为做花瓶是我的强项，易如反掌，乃知道现如今不能喝酒的花瓶不是好花瓶。 说着沈化的嘴唇开始哆嗦，停住不说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到能说话时，他失神地望着周婉说， 小可，我想回家，我想我爸妈了。 小可听得眼睛一红，不想让沈化看到，于是他端过周婉转身出屋。 慧娟和邓文轩在餐厅吃饭，小可过来把碗放在桌子上，那碗粥明显一口也没有喝。慧娟抬眼看了看小可，小可摇了摇头，慧娟长叹了一声，又看了看邓文轩，没说什么。小可开口了，他谁也不看。 以沈化的条件，想找到满意的工作得有特别硬的关系。 慧娟夹了一根芹菜放在嘴里嚼着。 特别硬的关系咱家有。 小可又转向了邓文轩。 爸， 中国是人情社会，谁也不能完全脱离国情，其实就是推荐一下，最终能不能站住脚还得靠沈化自己努力，他会努力的。 现在给他个机会，他能豁出命去。你瞧，老邓昨天喝酒不就是个例子吗？ 邓文轩不能不表态了。哎呀，不是我不想帮忙啊，那得看帮什么忙嘛。你要是说有病了啊，找个人呢什么的，我肯定没问题啊。如果小华是学医的，我都可以试着想办法去帮他呀。 妈，我爸他真是有心无力吗？ 听小可这么说，慧娟并不同意。 你爸他是无心无力，工作之外的事，他手下最普通的一个住院医生都比他强。 邓文轩想说，如果除了病人的病，自己还要关心这个病人是干什么的，对自己有什么用处，怎么跟这个有用的病人搞好关系，那么哪来这么多精力啊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儿。但是邓文轩终于没有说，慧娟的脸色已经阴到了极点，一触即发。平心而论，这些事情这么多年，妻子几乎没有让他为难过。从支持工作的角度来说，慧娟还真是难得的贤妻，这一次她是真急了。 沈化来京至今找不到合适工作一事让他的爸妈不满，他爸妈认为凭着妹夫的身份地位，但凡他肯伸伸手帮一把，他们女儿不至于此。电话中沈化的妈对妹妹慧娟的态度也日趋冷淡，慧娟是有苦说不出，恼火窝心。昨天夜里从医院回家，为把找工作差点丢了小命的外甥女安置上床，慧娟这段日子来的怒气、冤气、窝囊气集中大爆发了。慧娟指着邓文轩的脸，手都哆嗦。 你说你，那么大一个专家，那么多人求着你，全国各地天南海北不惜花几百几千的钱来挂你的号找你看病，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就不顺便顺带顺手帮一下沈化呢？在你不过就是动一动嘴皮子，在沈化可是他一辈子，可是你不肯，动动嘴皮子都不肯，你这人太自私了，披着高尚外衣的自私。 直到凌晨五点，两个人才睡下，邓文轩不得不取消了上午的手术。为这个手术，病人在住院前等了三个月，住院之后又等了半个月，才等到了今天。病人的子女放下了工作，提前几天从外地赶到了北京，花钱住在宾馆等着。邓文轩上班前，他们早早地赶到了医院，猛不丁说手术要取消，事先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，焉能冷静？结果病人和家属大闹了一场，一直闹到警察都来了。 阳光照耀生活，恋爱是我的娱乐。 受到魏珊珊妈妈的嘱托，邓文轩和慧娟决定见一见珊珊的男友刘旭刚。而珊珊很清楚，这次饭局是对刘旭刚的考察，于是不免忧心忡忡。 王海玲创作的长篇小说《新恋爱时代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阿达、王明君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贺希平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你就是一个不停地转啊转啊的船，就你最适合。适合。